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浩浩汤汤。咁啊，姚教授，头先咧听到你讲横州二号咧，我又 快啲讲， 系啊，要快啲讲啊，咁啊吓，咁啊都讲咗个头啦，喺屯门啦吓，咁样而家咧咁有冇咁多精力搞第二單嘢？ 因為佢會自己爆。 係啊，實際上咧，其實我哋仲有好多重要嘅法案同埋要引用特權法去追究翻上屆未處理嘅問題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好長嘅列表啦，包括大家好緊張嘅 UGL 案啦、連珠公署啦， 呢、個一定要 係啦，啊，跟住就係啦係啦，仲有鉛水事件，即係其實我哋淨係要處理翻上屆冇處理好遺留落嚟，要用特權法去查，以至要修訂法例啦。譬如大家一定好關注防止賄賂條例第三條，竟然會令到廉政公署無法去調查特首嘅貪污，嗱呢個簡直係令到香港而家特首變成無法無天。嗱呢啲我諗市民係好緊張，係好想今屆嘅立法會議員馬上去推動，可以修法。咁但係其實咧，你見到樣樣都緊要啊，係嘛？都唔知排邊樣先啊。 其實我仲有多一樣嘢，可能針個 Q 講講就係，我覺得之前好多人提出話要嗰、那個檔案法咧。 係啊，哇！ 即係而家經過橫州呢次事件咧、可以話好多嘢冇咗，開咗四次會，但係乜嘢記錄都冇，有都可能燒毀咗、即係咁都可以講得出嚟嘅，就更加令到市民覺得個檔案法係幾緊要嘅。 冇錯，冇錯。我以前都有一段時間喺政府嘅部門裏面工作，其實我係好欣賞咧英國人遺留落嚟咧嗰種檔案，係啦，即係佢會好詳細有工作 mini， 亦都有曬嗰啲 memo 同埋資料嘅。咁所以呢種系統咧，其實以前咧係嗰個保存啊，係亦都之後可以有 archive 係做得好好嘅。咁但係香港無奈咧就一直冇檔案法，而家更加有人咧。可能是為了自己的文 破壞 就走去燒毀， 更加是想去破壞這些檔案， 是的，所以有迫切性的，其實要馬上立法。但是問題就是大家要希望市民要諒解，要明白，就是我們明明泛民有六成的選票，但是因為個制度的不公義，我們竟然在個議會裏面只得四成的議席，而且分組點票呢，功能組別裏面竟然有12位是可以自動當選，而且是用不公義的制度是得到議席的。在這樣的局限底下，大家要理解，就是說有很多市民很想我們做的都未必一定做得到。 所以你這次贏到我們很開心的，其實 是感謝，但是我們盡力而為，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是啊，即是不是再保皇黨贏這個界別，即是見到之前上過那個，喂，你代表我們這樣，哇，真是想講粗口的。 是啊，但是要做得好呢，其實呢就要大家選民大家要一起共議啦，希望大家還記得我選舉的時候的口號，一起就有一個重新出發，可以與民共議，才可以推動到一個更加有水平的議政和更好的香港。 喂，講翻頭先你個屯門二號，唔係橫州二號， 橫州二號 係咩先？ 好啊，其實咧就係喺香港有好多宗地嘅，區區都有嘅。只要政府一埋位話要開發新市鎮，其實就會出現就係話應該收地收邊一部分。咁咧，今次我哋睇到政府嘅思維啦，佢嘅所謂先易後難咧，原來佢嘅易係咩呢？就是毀家滅村是易的，逼村民離鄉別井是易的，剷毀綠化帶斬樹破壞生態是易的，反而什麼是難啊？搬那些廢料是難的，移走停車場是難的，作業的搬遷賠償是難的。你看到這種思維完全跟市民的理解完全相反，我們是講緊以人為本社會的改善嘛，是不是？其實人才是我們的本嘛，怎會是那些廢料是 去的重點，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其實關鍵就是因為你的摸底的諮詢變成是既得利益者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那你是保護緊既得利益者，那這個才是深層次的問題。那在屯門其實現在橫洲二號就是出現又一個翻版，那當政府說喂那些棕地很難收啊很難安置啊，我就有一個例子就是私人的發展商最近就是有一個成功的案例，就是在屯門他就可以收到棕地，而且是用市價300至1000元一隻呢就收到返嚟。 即是傾點數。 私人做到喎，點解政府又講到天咁難呢？ 會唔會有啲嘢係私人可以開口講，政府又唔可以講？ 或者私人 搵人 仲惡啲嘅呢？搵嗰個私人係好惡。 嗰個私人係仲惡過嗰度啲村民呢？咁可能有 可能 有得過咁樣呢？ 我覺得鬥惡咋嘛而家好似。 唔係我驚訝呢，即係呢幾個禮拜呢睇新聞呢係哇真係有啲人咁惡㗎喎。即係我哋以前細個講笑話，哇如果你喺嗰頭撞死咗隻牛或者撞死咗隻豬你唔使離開啦咁樣。咁我原來真係俾人用咗咁喎會。係 啊，所以今次朱凱廸受到即係一種黑勢力嘅恐嚇呢，其實香港人係重新有一種覺醒，即係覺得香港唔可以咁樣。不可以被這種黑勢力控制我們的城市，專業界別其實都更加應該要走出來就是講真說話捍衛我們自己的專業。 你覺得這個會跟個弱勢政府有沒有直接原因呢？因為可能 是這個政府不弱勢，這個政府很強勢，不過不 是他自己說自己強， 不是我們那個不是我們那些層面強而已。 但是我們跟你說其實呢政府是有曬法定權力去徵收棕地 的， 大家要記住其實政府一直都認為自己是有權的，在80年代的時候是不是，所以現在你說他敗了官司，那他怎樣可以拿回他的地呢？大家應該記得有土地收回條例，是不是裡面呢其實12條呢是賦予香港政府以地主的身份，只要是公眾利益呢就可以是收回土地，大家 但通常他收是要來for起路啊，或者做一些公共的事情才得的。 不是，如果是收路有鐵路的收地條例。 不是只是鐵路啊，你 land resumption 的話，如果你是收回來那塊地呢，那塊地要是for公共使用才得。 所以公屋就是 如果你收回來你是啦，起公屋就得，但是收回來 repackage 賣就不得啦。 即是公眾利益。 那現在是公屋地嘛， 公眾利益。 所以呢 就是這一點很多市民都不知道，要解釋清楚。 還更加重要的就是說其實、政府土地收回條例呢有 12C 的條款呢是說明呢是賠償是沒有包括未來的預期值的 hope value 的，所以其實是農地就是用農地價收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就應該 OK 的， 所以政府有曬法定權力。 其實呢樣嘢想當日討論呢個東北發展嘅時候都已經討論過嗰度喎，就係話其實應該用政府去收地嚟到起公屋，嚟到發展 ，rather than 你去揾私人發展商去收地嚟到做發展噶嘛。 咁點解唔做呢？ 是啊，所以有理由相信嘛。呢個就係、是、所以點解橫洲事件會引起咁大嘅 啲地我 嘅 喎 嘅迴響， 係啊，啲地我做乜你仲喺度嘅？ 所以點解會第三次摸底冇曬記錄呢？係咪？點解淨係問嗰五個人呢？ 係 點解唔做公開嘅諮詢呢？點解之前全部嘢黑箱唔公佈呢？明知佢哋有直接嘅利益，點解要揀佢哋嚟問？然之後佢哋講乜你做乜呢？明明你政府有曬法定權力，可以唔使同佢傾噶，你以公眾利益賠足俾你，唔係強佔民產噶，所以其實成個道理係政府做噶，政府點解唔做呢？所以先至令到市民對橫洲事件咁憤慨啊嘛。 嗯， 會唔會即係我 會 問啫？ 我 問啫， 會 即係會唔會係？前線的公務員某陣時你又要體恤他們，去到見到啲兇神惡煞的嘩攞開山刀出來對著你的，那些可能那些前線公務人員又可能覺得嘩使不使啊，戲都是戲啦，或者揀啲易的來做啦， 即係會唔會有呢種人嘅一種，即係人性嘅一種，即係一個軟弱嘅一面？ 但係會交俾另一個部門做㗎嘛？係啊，嗱，譬如當地政去到，咁我確定咗係呢啲上址啊，你非法霸佔嘅咁，咁其實你係會翻到去寫報告咧，係交俾適當嘅部門處理噶嘛？ 似有條仔布 啊！係啊，甚至乎可以出動警察噶嘛？如果係係嘛？ 都 唔係 未試過啦，啊，都夾硬扯嗰啲人士走噶啦，係嘛？ 對方扯啲人士仲勁，仲多喎，咁你點咧？咁 佢自己請嗰啲喎。 唔係，但係嗱，如果大家提升到呢個層次咧，即係話公權力都唔夠 失效啦， 黑勢力嘅話咧，咁即係香港其實已經無法管治， 玩完 其實必須要更換整個政府班底，重建政府。先至可以解決嘅問題啦。 咁冇辦法喎，而家出面傳啦，一路傳就係話，其實而家個公權力某程度上同呢個黑勢力都可能有啲問題。 其實係咪買佢怕？真係買佢怕喎！而家係，即係佢費事搞大件事。 嗱，我站響一個比較 即係調翻轉咧，我又站響喺佢哋嘅立場度睇啦。你而家嚟走嚟喺我塊地度想搞嘛，咁我梗係想攞盡我自己嘅利益㗎嘛，只不過我覺得件事係即係佢政府唔同佢傾就得㗎喇，我覺得佢就選擇去同佢傾嘛。 係，不過我都想從另一個角度睇，就係即係專業界別啲 consultant 呢，不論係 engineer 又好，或者係即係啲規劃師又好，或者係啲職師又好，去到一個咁嘅情況呢，好多時係俾人擺上台㗎喎，即係你喺個最前線呢負責做嗰個規劃諮詢，你係即係嗰個 consultancy 你要去做，咁然之後就面對呢班人兇神惡煞咁樣，咁可能某程度上你都會話嘩咁樣搞法點做啊咁，咁但係啲政府嗰啲即係俾呢個 consultancy 你嗰個部門就一路就擁你出去，嗱你 chair 啦， 呢個 你合約包咗㗎嗱，你又要做呢一個公眾諮詢啊，咁點搞呢咁。 唔係，但係我係反而覺得，如果你係公開透明有公眾諮詢呢，反而有市民會幫你去叫嗰班既得利益者，喂你唔可以控制政府嘅規劃 啊！ 你而家反而就係 自己話有，自己已經話做咗啦嘛。 你個別摸底嘛， 摸底 摸底 先 嚟嘅嘛。 而家個情況係佢係有做公眾諮詢，不過嚟被諮詢嗰班人原來已經派曬籌，都係嗰班人嚟嘅，又或者係佢已經穩定曬啲自己人嚟到被諮詢嘅，咁你變咗個場公眾諮詢都係做一場大龍鳳咁 嘅嘛。所以就係話我哋要靠立法會去監察啦。咁你知道上屆立法會同埋再上屆立法會係點樣嘅立法會啦？咁所以今次個即係新一屆的立法會這樣比例的結果呢，其實是有少少振奮的，即雖然不是贏了很多，但是多幾席就已經很重要， 是啊是啊，重新有希望，大家會見到，然後大家部署今屆我們盡力做，然後下一屆會再多些議席。 因為其實講真嗰句，我都想講講話，今次下這個立法會選舉完之後呢，選之前大家都是很灰的，大家都是想著唉都係冇噶啦，都係睇下香港都係點，都係睇點啦。咁但係點知選完之後，學你話齋都係幾振奮嘅，睇到個 result 係似乎有個真嘅覺醒喺度啦。包括極左或者極右都係啦，都係我哋似乎個 result 係比一般人想象中都好啦。 起碼即刻選完。即刻有嘢玩喎， 係 以前冇嘅，選完咪大家放假 咯，等幾個月， 等十月啊嘛，而家一哇即刻 哇開心， 好多嘢玩喎， 啲記者都振奮啦，其實記者都忙到不得了，係啊，嗱咁我或者我等第三節翻嚟，我又問一下教授咧，關於我哋業界對你嘅問題啊嘛， 好好好。